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痴情种问寻根底，盲画师洞悉毫厘，思想起当年往事，只记因美艳魔女。 楚留香想，这孙秀才又是何许人物？沈山姑为何定要找他呢？这济南城的贫民窟，莫非也是什么卧虎藏龙之地？楚留香绕到了第七间屋子旁，从旁边一个小窗子的窟窿瞧进去，只见光线暗淡的屋子里，一张破破烂烂的桌子旁坐着个弯腰驼背满头白发的老头子，那神情瞧来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萧索之看，好像是已对人生完全失去了兴趣。这个人此刻坐在这里，那只不过是在静等着死亡的来临。这么个风中残烛般的老头子，难道也会有什么地方能够引起沈山姑的兴趣？楚留香实在是想不出来。他正在心中奇怪，沈山姑已经掀开门帘走进去了。他的目光四下打量了一眼，又皱起了眉头说，你就是孙学仆，孙秀才吗？那白发老头子的面上什么表情也没有，他木然说， 是，是啊，我就是孙学仆，官挂两分银子，批命一钱。 沈山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说， 我要找的是画画的孙秀才，不是算命的。 孙学仆淡淡地说， 我就是画师孙秀才，只不过20年前就改行了，姑娘若要画像，只怕来迟了20年。 沈山姑的眉睫这才松开，她说， 你改行不改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真是20年前专替人画像的孙学仆，我找的就是你。 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以自长长的衣袖之中取出了一卷画，摊开在孙学仆面前的桌子上。他眼睛盯着孙学仆，沉声说， 我问你，这幅画是不是你画的？画上的人是谁？ 楚留香也想瞧瞧这幅画啊，怎奈屋子里的光线太暗，沈山姑的影子又盖在了画上，楚留香怎么也瞧不清楚，他只能瞧见孙学仆的脸。那张脸仍然是一片空虚，既没有任何表情，也不带着丝毫的情感，就像是一个最拙劣的画师所画的白痴人像，他整个人都像是只剩下一副躯壳，早已经没有了灵魂。 这个老头的眼睛根本就没有向那幅画瞧上一眼，他只是空洞地凝视着前方，以他那空洞而单调的语音一字一字地说，我不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，也不知道这幅画上画的是谁。 沈山姑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，怒声道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 这画上明明有你的题名。